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琪球，我是 Josie。 养宠物犬通常我们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大汉啊，跟爸爸妈妈说要饲一只狗啊，我就想要爱一只狗啊，别人都有他也要有，饲了算是孩子的身高啊，身躯大小便还有喂食都是爸爸妈妈在做。如果是说换一种情况呢，本来是有饲狗的家庭，现在加一个宝宝，结果狗狗不介意宝宝，大人唔敢狗狗，但是宝宝安全性第一。刚有拄着安尼状况，有啥物经验会使教我咧？咱到底先来听一首歌《哈巴狗》，再继续这个话题。在这已经饲狗啊，宝宝出世了后，一挂狗狗无介意宝宝，讨厌宝宝的哭声，宝宝那哭就较紧的走掉。宝宝开始伫咧涂骹爬的时阵，有一挂狗狗就会走开，甚至个性较强的狗狗会去攻击宝宝。身为狗爸爸、狗妈妈，同时又个是宝宝的爸爸妈妈，真正为难了，因为狗狗认为讲，干那伊才会使在涂骹。行、走啊、爬啊、滚啊，那宝宝嘛来去外地玩嘞，采取隔离政策吧。甲围起来，伫咧某些所在是咧狗狗的地盘，某些地方是宝宝的活动空间。那是讲厝内底冇安尼问题，一挂饲过狗的过来人讲，这是短暂的。狗狗甲宝宝拢是大人，邀请来厝内底性命。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时候，彼此尊重之后呢，就会愉快而平静。狗狗介意什么呀？喜欢哇哇哇的敲物件，佮介意人佮伊搔搔痒。咱来欣赏的歌曲《What Dogs Like》，嘛是克里夫大红狗这个电视剧里头的歌曲。狗狗喜欢什么 ？One, two. 1, 2, 3, 4. Dogs like puddles. 你所收听的是安琪球，咱前半间甲囡仔讲大红果克里夫的故事，看讲大红果克里夫甲伊的主人艾米丽相处的那么好，现实生活中却发现狗狗跟小婴儿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有一个饲过狗的人讲伊家己的经验，伫咧宝宝出世之前，这个厝内底就已经饲两只狗啊。宝宝出世了后呢，一只对宝宝非常的友善，有一只惊宝宝惊到要死。后来囡仔大汉，甲三岁的时阵，本来这只足惊宝宝的狗儿子，反而甲三岁儿子感情特别的好。这只狗狗还可以容忍孩子帮他戴眼镜、围围巾、甲穿纱。转变的时间大概是1年半左右。狗狗甲宝宝是不是真同款？需要关心、爱，有当时嘛有嫉妒，搁会食醋。饲狗的人，狗爸爸、狗妈妈，同时也是身兼宝宝的爸爸妈妈，要帮小狗狗设定一些可以跟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狗狗就会跟着宝宝一起成长了。来听台语的囡仔歌，我有一只狗。 我有一只狗，狗要拖一个斗，不知是狗拖斗，也是斗拖狗。狗拖斗， 常常看到新闻的报道，聪明的拉布拉多狗救到迄野外失踪两天的囡仔，人狗平安无事。无一定所谓人狗故事拢是遐尼温馨呢，冇看到心爱的狗狗把囡仔咬伤的故事。狗狗跟囡仔拢拥有相同的生命权利。若是发现狗狗对囡仔无友善，这个时阵可能就是爱考虑替狗狗暂时还是永久找一个新厝的时阵。若是讲有爱狗的朋友，厝内底也无囡仔，会使考虑把狗狗交予伊。若无住伫咧大都市公寓的人，会使考虑把狗狗饲到厝内底院子，还是讲外口。伫咧宝宝啊个细汉的时阵，狗狗暂时袂使入来厝内底散步。对不起咯，狗狗。来听应该是口哨与小狗。狗狗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狗狗。不过对小宝宝来讲，都无一点是安尼。有当时不是讲狗狗去招惹小宝宝，根本是七八个月大的小宝宝真好言去招惹狗狗。所以讲，有一挂有经验的人咧讲，爱设定界限，让宝宝一哭，狗狗一哭，井水不犯河水咯。咱厝内底有两个囡仔以上的爸爸妈妈，可能嘛会记哩。老大咧耍玩具。啊，阁是爬行动物的第二个，喜欢凑热闹。结果嘞，跑过来拆掉了老大的积木，弄坏了玩具。细汉的囡仔就是安尼，就是甲哥哥在耍啦，甲姐姐在耍。大小孩却非常的生气，蛮怎呢？之后甲两个囡仔稍微隔离一下咯。但细汉的囡仔较大汉，知安那甲哥哥姐姐斗阵耍的时阵，这款的问题就较少淡薄啊。狗狗甲宝宝的互动嘛是安尼。最希望的是狗狗会使爱我，来听的歌曲的是克里夫爱我，克里夫喜欢我 ，Clifford likes me。 It's not easy being beautiful, fancy and so fluffy. Being humble as I am, it really is a tough air. But whether I am perfect or just extraordinary, getting messed, chewed and soft and soggy. Especially when the sogginess comes from another doggy. But whether I got all my toys or just a stick I found, I have a friend who says he's there. Toys are stick, he'll stick around. Clipper likes me. Yeah, Clipper likes me. Till very, very late. It's not that I need my beauty sleep. It's just that it feels so great. But when I am exhausted or a wreck from counting sheep, there's someone who reminds me that beauty's only dark skin deep. Clipper likes me. I said Clipper likes me. You know the big to be, darling, you know I am. That's right, baby. Go on, Clifford. 头先听到的歌曲是克里夫佮意我，人佮狗仔的相处，上好的是狗佮意人，人佮意狗仔。狗狗唔是人，狗狗语言佮行为佮人无同款。所以有当时狗狗跟囡仔共处一室的时阵会有困难，这个时阵呢，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好找狗专家。狗专家会给一些建议，但是最终呢，还是要看咱的环境啊，甲狗狗的个性。除了讲甲狗狗设定一些界限，同时也要训练咱厝内底的囡仔，给囡仔知影讲，咱来咧遛狗啊。推狗狗，还是说抓狗狗的时候会去伤害到狗狗，这样的行为必须要停止。狗狗很可爱，但是狗狗不是好惹的。来欣赏的歌曲是 Bingo。 Bingo 是农场上的一只狗，用它的名就创作出一条很趣味还有韵律的歌曲。 关于狼甲狗的故事，一定要讲起的是《再见了，可鲁》这个影片。这是一个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感人电影。故事的内容呢，是一只导盲犬叫做可鲁，这是一只拉布拉多猎犬，用以纯真、善体人意的真诚呢，感动了好几百万人的心。因为这个影片呢，也造成饲养拉布拉多犬的风潮。真正要饲一只狗啊，要准备的物件就多，好狗啊睡的所在、狗食啦，还有清洁用品。狗啊回来前几天，也要回适应新的环境，可能会发生夜间低鸣，还是说哭叫的情况。饲宠物也跟饲 baby 一样，要定期带去注射，以免得到疾病。在现在全世界的趋势呢，都是要做犬籍的登记跟晶片植入，鼓励饲狗啊跟爱狗的家庭都要替自己的狗狗报户口。宠物若碰见找无的时阵，是真伤心的。来听这首歌，我的狗狗走去倒位啊。 There once was a little girl who had a little doggy, but one day her little doggy got lost, and she didn't know where to find him. And so the little girl sang this song, and soon her little doggy reappeared. And this is how the song goes. 狗狗有伊的脾气甲个性，所以人讲爱顺着毛摸。讲起狗狗的可爱呢，却是一箩筐。真正要饲一只宠物，不管是狗狗、猫咪，还是鸟，都要有很大的心理准备，包括实际上准备的工作，阿狗爱加强饲养照顾的能力。市面上有一位肾加强狗医生，伊所写的册很值得参考。还有一首大红果克里夫的歌曲，咱也未听，即马继续来欣赏。 Baby 今天的安琪球就是介绍电视儿童剧和图画书《大红狗克里夫》的系列，听一些和狗狗相关的歌曲，去好好了有一些好好买给孩子，都好好养一些宠物，学习照顾动物，希望要培养孩子责任感和爱心。虽然大部分的人住在都市，养宠物的家庭还是很多，住里面的宠物有一些是孩子出世之前就有的，有一些是孩子插出来想要饲宠物，像狗狗。就是要引述一句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义工阿姨说的话，养一只动物不只是一时的喜好，咱要对它的一生负责。对咱来说，宠物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对宠物来说，咱是因生命的全部。感谢大家收听今天7月27号的红气球，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礼拜日下午，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If that diamond ring turns brass, Papa's gonna buy you a looking glass. If that looking glass gets broke, Papa's gonna buy you a billy goat. If that billy goat won't pull, Papa's gonna Papa's gonna buy you a dog named Rover. If that dog named Rover won't bark, Papa's gonna buy you a horse and cart. If that horse and cart fall down, you'll still be the sweetest baby.